第四十四集。这一年年底时，秦琛回国去总公司报告工作，顺便探望许久未见的兄长，霍昭林也跟着他一起回来。经过一年的努力，秦琛已经能在分公司独当一面。之前那些不看好他的董事会高层大跌眼镜，秦琛确实交出了一份十分漂亮的成绩单。分公司业绩增长速度在秦氏的一众分公司里位居前列，即使是秦毅也没想到他真的能做到。霍昭林这一年则要沉寂的多了，自从从卓林辞职跟着秦琛去了欧洲，他休息了好几个月才与秦琛合伙开了一间玩具公司，由他负责管理，不明就里的人看在眼里不免扼腕叹息。昔日霍家最有出息、最被人看好的子孙沦落到卖玩具，实在有些大材小用了。看热闹的人最多不过是背地里嘀咕几句，并不能真正影响到霍昭林什么，他即使听到也不会在意。玩具公司只是一个掩人耳目的噱头，起初是秦琛玩笑一般的一句， 你真不打算找份工作？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你以后真的要靠我吃软饭了呢。 霍昭林思来想去，问秦琛有没有兴趣投资点什么。秦琛或许是中二期还没过，某天在大街上看到个小女孩抱着个硕大的米奇娃娃从面前走过去，便说不如他们卖玩具好了。霍昭林没有犹豫，直接答应下来。于是玩具公司就这么开了张，注册资本统共也不过百十万欧元，员工十余个，都是充满活力、童心未泯又挺有能力的年轻人。公司章程简单，打理起来并不需要花多少精力，卖的玩具不少还是秦琛和霍昭林亲自设计的，多半是秦琛天马行空的想象，再由霍昭林亲笔画下来，最后的成品还确实很有趣，很受人喜欢。短短半年，已经在他们所在的城市打开了市场。秦琛如今在外人面前沉稳得多了，连秦毅见到他都有种老怀安慰之感，感叹自己弟弟终于长大了，懂事了，等到日后他从欧洲回来，可以放心把公司里更重要的位置交给他。听到这话，秦琛嬉皮笑脸地凑到他面前， 哥，你就不怕我盯上你的位置给你争家产？ 你要是真有那个本事，尽管来争啊，真被你争到了，公司给了你，我也没什么不放心的。 霍昭林在一旁看着他们兄弟斗嘴，觉得十分有趣，却并不羡慕。这种纯粹的兄弟亲情在他们霍家是绝对不存在的，他也并不渴求。能得到秦毅的肯定，秦琛自然很得意，但所谓争家产不过是一句戏言，甚至连秦毅说的以后把他调回总公司更重要的岗位他也兴趣寥寥，心里已经隐约有了主意。等到霍昭林把卓林弄到手回来这边，他们的玩具公司便也搬回国内来，由他接手，他也可以不靠着兄长自己创业，何况这是他和霍昭林共同的公司，他会更加有干劲儿。在秦家吃了顿饭，秦琛和霍昭林回了他们单独的家去。这次他们回来并没有打算再去霍家大宅，那里现在住着二姨太一家人，除了同姓霍，与霍昭林已经没什么关系，何况霍昭乾如今焦头烂额，自顾不暇，并不需要霍昭林再去火上浇油。卓林对腾飞的收购计划进行到将近 90% 的时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南非最大的财团公司突然出手，大笔买入腾飞科技的股票，将腾飞的股价推高到了一个近乎可怕的数字，大大增加了卓林的收购成本和难度，三方如今已经陷入了焦灼状态。这些事情暂时来说还与他们扯不上关系，一年前匆匆离开时，从霍家搬回来的霍昭林的东西还堆在储藏间里没有收拾，趁着现在有时间，霍昭林把东西都搬了出来，打算清理一遍，没用的就直接扔了。这些东西大都是霍昭林母亲的遗物和他小时候收集的一些零碎玩意儿。 母亲的遗物霍昭林全部都整理出来，依旧仔细地收藏着，剩下的他觉得全都可以送进垃圾箱了。秦琛随手翻着，却觉着很有趣，霍昭林竟然连小时候玩过的弹珠都还留着，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啊？难怪自己之前提议开玩具公司他会一口答应的。不过这还当真有些冤枉霍昭林了。只要秦琛不是想杀人放火，做正经生意他其实都会答应的。秦琛从压箱底的盒子里翻出了一本相册，翻开一看，全是霍昭林童年时期的照片。他瞬间觉得捡到宝了，捧在手里慢慢翻着，爱不释手。照片里的霍昭林都在十岁以前，那个时候他妈妈的病情大概还不算严重，全是他亲手拍下的小霍昭林。秦琛看着有些眼热，忍不住感叹道， 要是我们小时候能有机会经常一起玩就好了。 他妈妈和霍昭林的妈妈是闺蜜，小时候他确实见过霍昭林好几次，只是年纪太小了，印象实在很模糊。后来他妈妈出了意外去世，霍昭林妈妈身体一天比一天差，他们就没有机会再在一起玩了。现在想想实在是遗憾得很。 你小时候很可爱啊，我记得的，一直叫我林哥哥。 秦琛老脸一红，他确实没什么印象了，难怪霍昭林喜欢他在床上这么喊他。霍昭林把相册翻到后面，从里面抽出了一张合照来，指着被他抱着坐在木马上舔冰淇淋的小娃娃问秦琛， 这是你吗？ 秦琛瞪圆眼睛， 真是我？ 你那个时候才两岁不到，不记得正常。我们去游乐场，你看着别人冰淇淋也要吵着吃，不给就不停哭，后来吃上了才安生。你看拍照的时候你都没有看镜头，就盯着手里的冰淇淋吃得满脸都是，跟只花猫一样。 霍昭林一边说一边笑，回想小时候的秦琛其实真的特别可爱。可惜就像秦琛说的，那个时候他们相处的机会太少了。秦琛的脸更红了， 别害羞，你那个时候那么一点大可招人疼。 也没见你多疼我。 秦琛哼哼，他可没忘了霍昭林前几年都是什么态度对他。霍昭林伸手把人抱到自己身上来，在家里只有他们两个人时，他很喜欢用这样的姿势抱着秦琛。秦琛这个时候也往往很乖顺，霍昭林用下巴蹭了蹭他鬓边柔软的发丝。 你在我这里一直都是特殊的，之前是我关心则乱了，对你有误会和偏见，是我的错，我会改的。 秦琛原本也不是真的翻旧账，只是借机从霍昭林那里讨点甜头而已。霍昭林这么说两句软话，他就一点腰都作不起来了，蹭着霍昭林啃，喘息间贴着他低声呢喃， 你现在这样就挺好了，我很满意。